厄泽克尔先知书第34章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应说预言，公斥以色列的牧者，向他们讲预言说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，祸哉以色列的牧者，你们只知牧养自己，牧人岂不应该牧养羊群？你们吃羊奶，穿羊毛衣，宰肥羊，却不牧养羊群。瘦弱的你们不抚养，患病的你们不医治，受伤的你们不包扎，迷路的你们不领回，遗失的你们不寻找，反而用强力和残暴去管制他们。因为没有牧人，羊都四散了，羊四散后变成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我的羊在群山峻岭中迷了路，我的羊四散在全地面上，没有人去寻，没有人去找。为此，牧者啊，听上主的话吧，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，吾主上主的断语，因为我的羊群由于没有牧者成了猎物，我的羊群成了一切野兽的食物，因为我的牧者不寻找我的羊，只知牧养自己，而不牧养我的羊。为此，牧者啊，听上主的话吧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，我要攻击那些牧者，从他们手里追逃我的羊，我不再让他们牧放羊群，这样牧者便不能再牧养自己了。我要从他们口中救出我的羊，不再做他们的食物。因为吾主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要亲自去寻找我的羊，我要亲自照顾我的羊，犹如牧人在羊群失散的那日怎样寻找他的羊，我也怎样寻找我的羊。我要把那些曾在阴云和黑暗之日四散在各地的羊从那些地方救回来，我要从各民族中将他们领出，从各国将他们聚集起来，领他们回到自己的地域。我要在以色列的群山上、溪水畔以及本国的一切牧场上牧放他们。我要在茂盛的草原上牧放他们，在以色列的高山上有他们的羊圈，在那里他们要卧在舒适的羊圈里。在以色列的群山上，在肥美的牧场上吃草，我要亲自牧放我的羊，亲自使他们卧下，吾主上主的断语。失落的我要寻回，迷路的我要领回，受伤的我要包扎，病弱的我要疗养，肥胖和强壮的我要看守，我要按正义牧放他们。我的羊群啊，关于你们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要在羊与羊、绵羊与山羊之间施行审判。你们在茂盛的草场上吃饱后，就用蹄子把吃剩的践踏，喝足了清水，就用蹄子把剩下的弄脏。你们还以为是件小事吗？我的羊群就该吃你们蹄子踏过的草，喝你们蹄子弄脏的水。为此，吾主上主向他们这样说，看，我要亲自在肥羊与瘦羊之间施行审判，因为你们用臀部和肩膀排挤，用脚抵撞一切病弱的，直到把他们赶到外面。因此，我要拯救我的羊， 使之不再做猎物。我要在羊与羊之间施行审判。我要为他们兴起一个牧人，那即是我的仆人达卫，他要牧放他们，做他们的牧人。我上主要做他们的天主，我的仆人达卫在他们中做领袖，这是我上主说的。我要同他们订立平安盟约，使猛兽由那地上灭绝，他们便可在旷野中安居，在森林里安眠。我要祝福他们和我山丘的四周，按时降雨，那是满带幸福的雨。因此田间的树木要结果，地要有出产，他们将安居在本乡。当我打断他们所负的轭，由奴役他们者的手中救出他们时，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。他们不再做义民的猎物，地里的野兽也不吞噬他们，他们反而要安居乐业，不再受人恐吓。我要使植物为他们而茂盛，他们在这地上不再为饥荒所消灭，也不再受义民的羞辱。如此他们必承认我上主是他们的天主，且与他们同在，而他们以色列家族是我的百姓，无主上主的殿宇。你们做我的羊群，是我牧场上的羊群，我是你们的天主，无主上主的殿宇。